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习惯的声音，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允祥默然看了看隆科多和马奇，口中宣旨：圣驾昨日误时已返京，在丰台大营住驾，命我传旨，速着隆科多、马奇前往面见，钦此。隆科多和马奇同时怔了一下，忙俯身叩头领旨，站起来对望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，心里却都转着同一个念头：原来你早就知道皇上回来，故意给我圈套让我挑啊。允祥宣过旨，显得十分随和：两位宰辅是不是意见不合再钻牛角尖儿啊？一边说就咳。马吉道： 园子外头有兵，十三爷想必是看见了。龙宫要来接房，是我拦住了，就是这个过节。 允祥打头下着楼梯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我们头上是一个日头，大臣意见不合常有的事儿，什么大不了的。八哥，我还有2个皇阿哥都在北京嘛，方才进来我已经训斥了刘铁城，园内侍卫亲兵不许集结，各回岗位，僵持不好，有事慢慢商量，和气致祥嘛。舅舅，你说是吗？他忽然站住脚，回身笑问隆科多。隆科多满心转着念头，见了雍正如何对答，如何辩解，如何参合马奇，一团乱麻似的。允祥的话统没有听见，乍然兜着这么一问，竟不知说什么好，张皇了一下才道： 十三爷说的是。 三个人带了一大群太监出园，却见允祀刚刚从大轿哈腰出来，便站住。允祀专为压制马奇而来，见允祥在这里，大觉意外。 哦哦， 你不是病着吗？昨儿他们还告诉我说你床也起不来，这大毒日头底下犯了暑气可怎么好啊？允祥看了一眼步兵统领衙门的兵，1000多人列成方队挺立在辕门口空场上，一边招手示意李春风过来，口里说道： 身子不受用，就不给八哥请安了。前儿八哥送的人参银耳都收了，你自己也病着，还惦记着我。我是来传旨的，皇上和横陈相公已经回京了，在丰台大营接见他们。您是议政王，既能走动，也该去叩见一下。 允四先是惊得一震，随即安详的一笑： 哦，唬我一跳，皇上竟已经回来了，我还以为圣驾还在山东呢。既如此，我当然要叩见的。 李春风早已经过来，此刻见是画缝，忙上前打签儿： 十三爷，您叫我。 这不是李春风吗？记得你在西山瑞建营为差呀，几时调九门提督衙门了？ 你17爷去了古北口，十三爷病着，就舍不得过来请个安。真个谁养的狗看谁的门啊？ 奴才去年5月调步军统领衙门，还是爷批的渣子呢。几回到王府请安，您都不在，听说您病了，府上人更不叫见，位分摆着也是没法子的事儿。瞧十三爷这气色。 哦，我没什么，这不好好的吗？允祥笑着打断了李春风的逢迎，张着眼看了看黑压压的3个方队，努嘴道： 那是你带来的兵啊？ 是。 多少人呢？ 1200。 允祥嗯了一声： 兵带的不坏，蛮有规矩的，你出息的不错呢。 这都是17爷的教诲，13爷的提携。 奴才自己有什么能耐的？ 哼哼，这碗米汤灌得有味儿啊。去吧，老热的天儿，太阳底下不能站久了。带兵2个字，一个严，一个爱，叫他们散了。双闸堤边大柳树荫下歇着待命。 扎。 李春风单膝跪地一叩，起身便退了过去，在队前发了几句口令，便听军士们轻声聒噪欢呼，轰然而散。原本肃杀的紧张的气氛顷刻之间化为乌有。隆科多见这个牙将连自己这个主官问都不问一声，就执行了允祥的命令，气得脸色煞白。又听允祥连连招呼众人上轿，只好憋了一肚皮的气升轿，随着允四允祥的娥皇亮轿以里向东南丰台大营而来。允四允祥等人一溜大官轿在丰台大营辕门口停下，便见碧丽塔迎了上来，笑着给2个亲王请安。 卑职的中军帐已经腾出来，万岁仪驾那边，这会子正和方先生张中堂说话呢，旨意王爷和大人们一来就进去，不必在这里候见了。 言毕向马齐隆科多一注目，算是行礼了。马齐没有理会，肃立听了旨，转身便走。隆科多却抖得一阵心寒，觉得有点大事临头的感觉。方苞、允祥、张廷玉都是铁杆忠臣，马齐是对头，碧丽塔这次也得罪得苦。三辈了乌龟不出头，至今连面也没露，自己手里连一点底牌也没有。谁知这个连亲王不会舍车马保将帅，跟着众人把自己往死里整啊！原来心里存着那点光明正大的心思，到这地步越想越靠不住。眼见营内3步1哨5步1岗， 这极平常的官方威仪也觉得是冲自己来的，蓦然间心头撞鹿般乱跳，已是冷汗热汗交流满颊。恍然听允祥在营门口交代毕地塔， 熬几锅绿豆汤送畅春园门口，给李春风的兵解暑。他再也不敢多想了，跟着众人举举进了军营。 允祥已从后头跟上来，随着允四身后登了大军中堂，躬身立在滴水岩下，正要报名进去，却听雍正在里边笑道：“ 大热天儿，规矩简些吧，都进来说话吗？” 几个人互相略一注目，允祥、允四打头鱼贯而入，顿觉身上一阵清凉。屋内四扎都用大条盘剁了冰块，允祥是个病区，竟然打了个冷战。允四已领头扣下头去，因雍正已经吩咐过，几个人只扣了三个头，便起身退到一边跪下。马骑在外边，因阳光刺眼，进来时一片昏暗，此时才仔细看，见雍正带着白罗面生丝缨冠，青实地纱袍外套着蓝实地纱褂，腰间束了一条马尾纽带，端正坐在岸边，旁边方包、张廷玉都是一坐一立，正想着如何报说和隆科多的争执，允四却先开口说道：“ 方才进来太暗，这会子才看清了，皇上圣言甚好，只是清简了些，似乎也晒黑了点。这些天快马一天一报，说皇上还在山东。说实在的，臣弟心里有点谢，想着銮驾少说也要五六日才能回呢。原来皇上竟是微服回京来了。亲民故事好的，但皇上万城之躯，白龙鱼符在外，出丁点差错可怎么好呢？”说罢又是哭又是拭泪。见他用情如此真挚，张廷玉心里一阵惭愧，隆科多却是一阵寒栗。八爷如此奸诈，就登基也不是个好伺候的主啊。雍正含笑抬了抬手，示意众人起身：“ 难为你们想着了，坐在城隅上走马观花，能瞧出什么名堂啊？朕就惦记着年羹尧入城典仪，所以索性和廷玉扮成商客回来，差点连着丰台大营都进不来呀！啊，哎呀，这次出巡得意良多呀，小饭店里用餐，才晓得朕的制钱还没有真正流通，一两银子只能兑800制钱，库里基罗营案堆的却都是新铸的钱呐。还有佃户们为少缴粮，把地都写到了近身名下，朝廷没得到一分实惠，都便宜了那些不纳粮的土地爷们。朕若一味垂拱九重，不肯清出玉辇，这些利弊何年何月才能知道啊？马吉，县令各皇商盐税钱庄平准粮库一律不准收白银，改收制钱的政令下去了没有啊？ 马吉见气氛如此和缓，也为错疑了隆科多，心里多少有点懊悔， 见皇上问，忙陪笑道：“ 廷记头十天就发了各省，是臣和龙大人合印发的。有的省份如两广、云贵，现今还未必收到呢。至于官绅纳粮，田文静已在试行，遵旨稍后再办。”“ 好。” 雍正多了一口茶，又转问允四：“老八，说是病了，可好些了？” 允嗣身子一欠，城主上关爱，臣弟是受了些热，头晕些，今儿刚刚好了出来试试，恰就主上回来了， 这就是缘分呐！啊，记好了，有些事还要倚重你多料理料理。允堂这几日就随年羹尧回来了，劳军的事要偏劳你了，齐人分田的事，看马齐转过来的折子，仍旧是个不成。还有允娥、允提，朕并不为惩罚他们，他们和亏空官们牵扯太多，在京不遵政令，怎么就怨天怨地呢？细究起来，他们没有罪嘛，啊，这些事你该劝劝，大约他们还听你的些。说着，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，搭着眼皮，只多茶不语。允嗣满腹心思，原也是如何应付搜援的事，没想到雍正从这头挖替自己的不是，垂头思量了一下，捡着容易的回答：“劳军的事，臣弟和龙马二位会同十三弟不知商议过多少次了，断不至误事的。现就年不回京驻扎地，实在没个好地方，大热天也不宜征用民房，十四弟病着，臣弟和舅舅商议可否请丰台大营允歇着，左右三千人，不是什么难事啊。”“齐人屯田的事也差不多办下来了，在京闲散没有职分的齐人37000多，每人分田40亩，都在顺义、密云、京畿这一带，都是上好的土地，离家也近。至于允娥、允提，也确有他们难处。允嗣原打算从齐人分田自重这个题目上把话岔开去，谁都知道这班子八旗子弟各有其主，亲套亲，人连人，一直捅到几个铁帽子王爷跟前，人人都不是省油灯，这上头打擂台就引得皇帝调转矛头和八旗旗主去对花枪，不想雍正却一味的允嗣无可奈何，只好咽口吐沫说：“允娥在口外水土不服，常闹肚子，上回写信给十三弟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，想求十三弟奏明请旨回京调养，十四弟主上是知道的，性气高些，心里不快是有的，并没有敢怨会朝廷，他办事还有些章法，这里我也想带十四弟讨行，回京严加管束也是可行之道啊。”说罢便看雍正，雍正听了没言语，半晌才冷笑一声：“朕在外栉风沐雨，寻和宫访民情，你们感情坐在北京糊弄朕，听起来倒是头头是道，其实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齐人10个里头连一个真的去的也没有，分的田有的租给了别人种，有的竟卖了，朕想叫他们变得有用些，反倒弄得他们更有钱吃喝玩乐了。老十有病，老十四也有病，这朕都知道，但他们害的都是心病，心病好了，身子骨自然也就好了。朕登基以来连抄了140多位官员的家，这一次朱批抄李希24家，早在出京第3天就批给了你，为什么至今还寄发不出去呀？”他辞色间并不严厉，只是侃侃而言，但句句听来都像刀子一样犀利的令人心悸。 连允祥在旁听着也觉心里不安，生怕他雷霆大怒，当场就处置允四。允四最怕的是雍正彻底追究隆科多，说这些事儿他心里更觉不安，因一横心大声道：回万岁，其实臣弟不说，万岁也知道，这些差事都是极难办的，先帝爷何等英明，万岁何等刚毅，史世伦何等清正强干，从康熙46年清理亏空18年，哪里就一蹴而就的，本来已经人心不安，李希70多岁的人了，有擎天保驾功勋，还债已经还得精穷了，再抄家不怕寒了臣子们的心吗？要这样，我才非力薄，实在办不来，甘愿也去守灵，请皇上另委能员，以免我误国之罪。允四号称八贤王，又名八佛爷，平素是最温文敦厚，人前不说一句刁话的，今日在这个铁腕帝王面前竟然如此挺腰子，惊得众人愕然相顾，脸色煞白，一时间惊得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。雍正也被惊得一震，但随即就恢复了平静，盯视着允四道：老八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议事，不是怄气吗？他站起身来，踱着步子，良久才徐徐说道：朕如今落了个恶名，是个抄家皇帝，朕自己心里有数，施恩是要施恩的，不是你那个施法，待整顿好吏治，朕自能把这个恶名给改过来。上回刘墨林讽谏写了一首诗，里头有两句：人世如同宴席散，杯盘狼藉听群奴，说的就是被抄人家的苦。朕说，先甜者必后苦，甘于苦者必甜呐。这些赃官污吏听任他们以贪婪横取之钱财肥身家养子孙，国法何以立则，人心何以市井，贪墨即是国贼，这些钱又没有拿来充朕的内库，满朕的私囊，朕有什么错？你老八说。允四毫不示弱，如今抄家抄的官员谈抄色变，打牌都打出抄家胡了，官员为士大夫，难道不应稍存体面吗？朝廷办事还得指望他们吗？他一心想兜着这个扯不清的大国策和雍正争论，一改平日循循儒雅的风度，滔滔不绝说得振振有词。张廷玉见雍正满脸乌云越聚越重，眼看就要发作，便给方苞使了个眼色。方苞立刻会意，笑道： 八爷，主上刚刚回京，一路鞍马劳顿，这些事留着慢慢议的为是。 雍正一腔怨毒之气悠悠盯着允四： 朕未必一定要和你议这事儿，没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吗？你是好人，总在替别人着想，朕这样的寻常主子如何用得起你这样的圣贤呢？你病着且回府养病，回头朕自然有旨给你。 听着这阴狠苛毒的讥讽，堂里堂外几十号人心里无不发颤，允四却毫无惧色，俯身一叩头：臣弟与万岁政见不合，但并无自外万岁的心思，既然万岁有着旨意，

如何因管着善捕营的云里去了古北口，又防着小人作祟，潜伏宫中有不利于雍正之举，一一被细说了。又说 马奇并不管军政，静园又没有干扰政务，他突然插手本来没事的事，倒搅得满世界都惊动了。刘铁成在园里放肆辱骂，臣真的是忍气吞声，颜面扫地。 说着不知怎的触动情肠，心一酸，眼圈便觉红红的。马奇不管不顾，仰脸盯着隆科多。 我是领侍卫内大臣，万岁安全不是你一人的责任，搜宫静园其实应该请旨才能施行，就是我们一处合议过，也有些越礼，何况方先生、十三爷和我都不知道。 云翔觉得这事儿自己不应缄默，叹息了一声，哎，这事儿不妥的，马奇和舅舅不要犯生分了，我身子骨太不争气，由我来主持原是正理，也不会有这种事了。说罢连连咳嗽，嗓子一甜，知道是咳上血来，不敢吐，忙偷咽了。方苞皱着眉头一直在沉吟，他是尚书房唯一的布衣臣子，只有参赞权没有决策权，隆科多不来找自己商议，大理上是挑不出毛病的。但他精熟书史，人臣善搜宫禁，除了曹操、司马氏、东昏侯这些乱国奸雄，自唐而后连严嵩也没敢干。这一迹象可怖，不在于隆科多的莽撞，是后头有没有更深更大的背景。但京师内外人事纷纭，乱如牛毛，他一时也理不出头绪。想着方苞说， 都是为国事着想，国舅还该有个商量，这种事开了例，后事不堪设想。 隆科多疼的涨红了脸， 你在穹庐整理先帝国书，几次找你不见，今儿才知道你住在十三爷那儿。 马奇立刻顶了回来， 就是十三爷的军命马奇也不敢领，你那1200人是我赶出来的，你不要寻刘铁成的不是，这事回头我还要据本明奏参劾你。 允祥勉强笑着， 马奇，没人说你不是，不过舅舅也是好心，先头大行皇帝巡狩热河也都要静一静避暑山庄嘛。 那不同，那是奏旨了的，擅自带兵进避暑山庄的灵甫已经正法。 隆科多目中喷火， 你太不像话，我是谋逆吧？ 马奇一更脖子， 我没说你谋逆，我说的是灵甫。 雍正一直在静静的细听，至此见几个大臣翻了脸吵成一团，突然扑哧一笑，都动了肝火，忘了军前失礼了吗？舅舅，这事儿做得粗了，但世人千反万反，镇宝舅舅不会有谋逆的事。马奇也疑得太重了，这里放了个丰台大营，1200人能在畅春园聚首吗？不要这样，你们谁也不许说话，听朕说，事情慢慢就过去了，慢慢就有分晓了，谁也不要再追究这事儿了，好吗？马奇隆科多在畅春园闹到两军对垒的地步，众人原都以为雍正必定要追究这件事， 谁也没想到，竟是轻描淡写的这么几句话，一片河西是非的意思溢于言表。隆科多本自窃情，吊得老高的心顿时放了下来，众人的脸色也渐平静下来，但马奇仍旧心中不服，叩头道：“ 臣与隆国舅并无私怨，现步军统领衙门的人陈兵员外，传到外边甚害视听，臣请旨，请隆大人下令兵士归营。” 雍正一笑，看了看左右，没言语。张廷玉道：“奴才以为马奇说的是。”方苞却说：“ 既来之，则安之为好。” 雍正斟酌着字句说道：“ 也不宜太不给舅舅留面子，进园也不好，退回去也不好。这样，李春风部带的这1000多人，改拨善捕营指挥，算是善捕营净员，仍由舅舅主持。这样就理顺了同属，外人也没话说了。十三弟，就这么办。你叫张宇去园门口传旨办理。” 待允祥和隆科多辞出去，雍正才笑对张廷玉说：“ 亨臣呐，没想到一回北京就看了一出龙虎斗。” 马奇气羞羞的还要说话，张廷玉说：“ 松公，从长计议嘛。”一时又见养心殿总管太监李德全率着几十个太监进来请安，大臣们方都辞了出去。当晚，雍正御驾返回畅春园，德楞泰、鄂伦泰、刘铁成、张五哥一干侍卫带着畅春园原班护卫亲兵，新补进来的李春风驻守外围，风平浪静，一点意外的差池也没有。允嗣憋了一肚子无名火，遵旨回府养病读书，养了不到12个时辰，畅春园传来旨意，仍由连亲王筹办年羹尧入城献俘检阅事宜，以资赎首，欲带硬顶他不敢，欲软辞推卸，旨意里先就有话：连亲王与国同修之体，虽有机，握而委之可也。王段不至因中暑机推诿周章，至朕失望。 明话明说，必须带病办差。 允嗣心里倒了5味平家，悲酸苦辣心搅成一团，不成个滋味。此时才真的知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情况，只好磕头接旨，勉励到上书房，一一召见礼部、兵部、户部司官，布置交营大礼。哪里该搭彩房，何处应设炉棚，百官迎接地址，官员排列次序，又传令京城京郊沿道百姓家家设香案，户户鸣爆竹，礼酒香茶，旦食糊香，以迎王师得胜还朝。所幸这些部院大臣官员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多年奔走门下，服从惯了，事事都觉顺手，无人不肯听令。渐渐的，允嗣的心绪越来越好起来。待到5月初8，年步兵马已到长辛殿，初九可抵丰台，稍事休整，准定初十辰时入城受阅。前头驿站滚蛋地道已是万事安排妥当了。允嗣有恐雍正挑剔出毛病，冒了暑热，乘坐亮轿亲自踏看了陆河驿至午门一路布置情景，便向畅春园递牌子脚趾。其实刚过端午，园中流花甫落， 月季盛开，浓绿丛中猩红带白，灿花纷呈。金刚处长春之水，朱门插一厢青艾，夹花墙鹅卵石道上，官员们零顶辉煌，来来往往，三三两两聚一处，有的是等候上书房大臣接见，有的是接见过刚出来的，都在兴奋地谈论年大将军凯旋归朝的大典。见他过来，忙都逼手打签让道，请安的，问好的，搭讪着说话，各种媚态字句一格，也不能尽数。允嗣这才深慰，办差虽苦，苦中之乐难以言传。因见隆科多从淡宁居闷头摇着方步出来，两个人只对了一眼，允嗣便偏过脸去招呼正在鎏金大铜缸前和翰林们说话的徐俊：“ 你过来一下。”“ 八爷，您叫我。” 徐俊撇了众人，屈步过来，抢一步打签，笑道：“ 我刚才见过万岁，这回迎接大将军回朝，在午门颁诏奖谕，他们拟了几稿，都叫张中堂打了回来。方才万岁传旨，叫我当场草拟，倒得了彩头了。” 允嗣也一笑，瞥眼见隆科多已经过去，方问道：“ 万岁还有什么旨意？是单单召见你吗？” 徐俊起身：“ 万岁说翰林院的几稿文字都太僵板，宋圣宋公宋德要华美贵重，不能带八股气，其实我的文章也只辞藻华一些，谁知就对了主子脾性。方才接见张中堂也在，听说话是隆中堂递了折子，请辞去九门提督，别的也没听见什么话。” 允嗣这头嗡的一下， 看来隆科多真的要洗手下船了，这怎么处呢？ 争了片刻，方想到和这个满脸得意之色的徐俊说不着这个，阴冷冷地说：“ 用了你一篇文稿就兴头的这样，我真的恭喜你了，我还以为抄你父亲的家产赏还给你了呢。告诉你，彭彭和孙家干联名参了你一本，万岁爷是个三福脸，今儿塞你一把蜜，明儿不定就送你绳匠胡同。”“ 他们参我什么呀？” 正高兴的心花怒放的徐俊像挨了一闷棍，脸色变得雪白。允嗣口气淡的像白开水：“ 你和刘墨林争那个婊子苏顺清，刘墨林虽宝贝了西去劳军，你叫堂子趁酒灌药迷倒了那婆娘，有没有啊？下头的事儿用得着我说吗？” 见徐俊目瞪口呆的盯着自己，允嗣冷笑了一声：“ 哼，你虽有才，缺德缺得冒烟儿，巴豆汤泄死了你的老师唐静，这事儿参上去，幸亏隆科多跟我通气，查无实据保了你。隆科多要垮了，我也垮了，看是谁来用纸包你这把子邪火吧。” 说完也不等徐俊答话，拿起脚便扬长而去。徐俊站在花荫下，通身都是冷汗，苏顺清的事是实有的，刘墨林离京三天，他就叫了苏顺清的局子，怕他不来，还拉上了王洪旭、王文韶，听了几个曲子，吃了几道菜，众人都辞去了， 他就下了手，用药弄倒了顺经。因势必发觉他不是处女，还骂了几句。这事儿外人并不知道，难道是家人吃里扒外走漏了风声？想想允四的话，查无实据，眼下只有尽速灭口，不然刘墨林回来就有一场好看。想着徐俊再不迟疑，因见几个童银兀自闹着要吃酒，说几句改日奉请，一脸假笑退出了园外，吩咐家人备轿，悄悄去嘉兴楼，好歹软硬请苏姑娘到府里。但苏顺清却已不在嘉兴楼，早已搬到了前门外棋盘街。自从在徐俊府唱堂会上当失身，苏顺清像害了一场大病，整整三天不吃不喝，不见人也不说话，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悔恨。不应图谋王文韶状元虚名，轻易着了徐俊的道，也没料到徐俊竟如此胆大心黑，明知自己是刘墨林的人，居然就下蒙汗药，居然就……他心里像塞了一团烂棉絮，揪不清挑不完，堵得五脏六腑都是满满的。起先只是躺在床上整日无声的流泪，后来连泪一并没有了，只张着一双明洁的眼睛死盯着天蓬出神。老鸨虽深知其中缘故，他开行院几十年，经这种事儿不止一遭了，原想过几日自己想开了就撂开手了，眼见顺清水米不进，倒像是利益自戕的样子，这才慌了神儿，过来安慰道： 哎呀，咱们吃这碗饭的就是卖嘴不卖身的，哪得个干净啊，何苦自己烦恼糟蹋了身子骨。不是我说句逞强话，我要立心从你身上赚夜渡钱早就有这一日了，探花爷也不得占这个仙儿。话说回来，说杀了咱们是行院里头厮混的，就冰清玉洁也没个立贞节牌坊的理儿。我的老姐姐上回带了几个女孩子，说开封待不住，田大人封了所有妓馆，叫孩子们从良，遵的是万岁爷贱民脱籍的旨。但说从良二字哪得那么容易的，戏子王八吹鼓手几百年代代传下来，不会种地，不会驾船，耕读渔樵，谁不知道好啊，做不来做不得也是枉然呢。哎，我也是苦过来的人呐、啊、老鸨是个什么好名啊，我也都认了。孩子听我的，咱们得认命啊。哎呀，就是探花爷，我看你也不必要那么吃。 保姆见他翻转身子向里，知道劝的路子不对，抚着顺清肩头说： 哎呀，男人有几个好的，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几个。我年轻时候接的头一个是个举人老爷，哎呦，你没见他那个正经，坐那儿听我唱曲儿啊，活似个官老爷。众人一走啊，就变了个模样，我身上来着红呢，他就拱头抱腿的舔下头，不管前头后头都，哎呀，我是个娼妓，也恶心他那下作样啊。哎，谁叫咱们是女人来着，依着我说呀，吃个哑巴亏结了，一床棉被遮盖了，这事儿哪来的痕迹呀。 苏顺清忽地翻转身来，指着保姆说： 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我跟墨林 没那些脏事，就是有，也是我心甘情愿。你要说，就说人话，再作践刘老爷，两个山字叠起，你给我走。哎呀，我是为你好嘛。 保姆看了苏顺经一眼，垂下了头，苦笑着一叹： 哎，当然更为我自己。徐公子是徐老相国的公子，又是八府尉的红人，刘老爷心贵人，万岁爷跟前说的想的人，无论谁治我，比碾死个蚂蚁还容易。眼见刘爷这就回京来了，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刘爷找我要人，我去哪里哭黄天呐？好妮子，千不念万不念，你总叫过我一声妈妈，纪念我从不逼你接客。 说着掏出手帕子，已是泪如泉涌，握着嘴哽咽着就要放声了。苏顺清大滴大滴的泪水扑簌簌的淌出，长叹一声，合衣又歪倒，双手捂着脸： 我是没脸见他，可又想再见一面。妈妈你别欺负我，我吃饭就是了。 果然自此苏顺清渐进饮食，坐养数日已能下地走动了，只神情间冷冷的，连素常往来的姊妹们也不大理会，巴巴等到五月初十，是年大将军入城的正日子。苏顺清料知城里必定人山人海，他厌闻人生，早早做了一程二人台竹丝凉药，带了九十香烟以礼出了西直门，却见外头驿道两边哎哎呀呀都是城里拥出来瞧热闹的，不但树荫下，就是老日头下，不少人张着大青布凉伞在伞盖下设香案迎候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青霜剑斩断无情缘，花空破云烟，寄予明月。看大江东去，好一夜的无声语，洗不尽往事伤痕，问酒怎忘记，问江湖红尘能留几多烟如雨，宁愿孤单也不要无趣。彼岸花红得太理想，带你走天涯，跟我好不好？情像一把刀，伤人知多少，要还是不要？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